萨克斯风手是加农炮艾德利，这次在1961年，这个萨克斯风手率领了五位都是大师级人物的五重奏录制的版本 Autumn Leaves。这首是 Miles Davis。Thank you.

Do I cry when I have my coffee after you disappear? It seems like almost a year that I'll be sad. So sad to only spend one night awake with you. One night awake to laugh and to love and to sleep. Days before, why do I cry on a Sunday morning after Saturday night was such a wonderful night? I should be glad that I could spend one night away. 这首 Why Do I Cry 是60年代美国创作歌手，他叫做马格吉里安。这首歌讲是摇滚是王道年代，为什么一个女孩会在星期天早晨哭泣呢？当然就是因为爱情咯。下面听到这个歌手是拉丁语系，长居巴黎的乌拉圭歌手 Jorge Drexler。Atención, yo que llamo silencio. Queriendo meterte en su melodrama, su karma, su cama, su salto a la fama, su breve momento de gloria, sus dos megas de memoria, subirte a su nube como un precio que sube para luego exhibirte como un estandarte. No encuentro nada más valioso que darte, nada más elegante que este instante de silencio. 有时候来点安静是适合的。 Silencio. El índice vertical entre la boca y la nariz, el eco en la catedral, la brisa en la enredadera. Entremos en el sonido hasta el penúltimo matiz. Hagámosle caso al gesto de la foto de la enfermera y cuando el ruido vuelva a saturar la antena y una sirena rompa la noche inclemente.No encontraremos nada más pertinente que decirle a la mente detente silencio silencio completamente inadecuado. No hay que desperdiciar una buena ocasión de quedarse callado. Silencio. Vuelva a saturar la antena y una sirena rompa la noche inclemente. No encontraremos nada más pertinente que decirle a la mente detente. Silencio. Silencio. Silencio. Silencio. Silencio. Silencio 就是 silence， 也就是安静的意思。所以你在音乐中间会听到一些寂静的时刻，然后好像有虫鸣鸟叫的样子。这是一位来自乌拉圭的歌手 Jorge Drexler 的作品。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电影《摩托车日记》的主题曲，好像有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电影主题曲奖。当时去买了这个歌手的专辑，几乎每天都会听。多年之后，偶然在 Tiny Desk 频道上面看到他的精彩的小小的音乐会现场，他已经变成两鬓灰白的熟年，而声音跟身形更加有魅力。今天放的音乐呢，都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来听这首 Jorge Drexler 的作品《在河流的彼端》，就是电影《摩托车日记》的主题曲。 Clavo mi remo en el agua, llevo tu remo en el mío.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El día le irá pudiendo poco a poco al frío.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我用力划着桨，内心深处微笑着。我想我看到了河那端的一道光。最重要的是，我并未失去一切。我在水中划着桨，带着你的桨在我的里面。我想我看见了河那端的一道光。 Oigo una voz que me llama, casi un suspiro. Rema, rema, rema, rema. 刚念就是这首《河流彼端》的歌词，演唱者是 Jorge Drexler。我是雷光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跟你的一对一的时光。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 Yo muy serio voy remando, muy adentro sonrío. Creo que he visto una luz al otro lado del río.Sobre todo creo que no todo está perdido. Tanta lágrima y yo soy un vaso vacío. 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 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欢迎回到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先放一些我喜欢的音乐，这是宋冬野的《莉莉安》。 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 推开门离去， 她自言自语， 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 来自北京的创作歌手宋冬野的歌《莉莉安》。莉莉安的歌词很神秘，如果你想知道背后的有趣，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也许可以再去查询一下。宋冬野的作品那些丰富的想象力，还有流畅带着魅力的音乐性，觉得好像有些大陆音乐人会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上面听到这个乐团我非常喜欢，忘记是哪一个场合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音乐，他们是五条人。最近这个乐团在大陆的实境节目里面忽然被人注意喜爱，虽然他们在那个竞赛节目里面只唱了一首歌就被淘汰了，可是被淘汰以后却更受欢迎了。这首歌叫做《道山竞载》，讲的是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的故事。而五条人乐团两位主要成员他们也是来自小地方，是来自广东的海丰，所以等一下听到他们唱歌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地方语言好像闽南语一样，的确海丰说的就是福佬话，所以也因为用家乡的语言，所以音乐听起来也格外亲切。五条人对他们的音乐定位很有趣，他们说他们的海丰县城有一张标语写着立足海丰放眼世界，而五条人就把这个句话改写改成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就是要用这个小县城外的视角跟世界性的音乐来描述他们的故乡。我们就来听这首《道山竞载》，五条人的作品。 刀山连载，咦呦，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啊，刀山连载，咦呦，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发？啊，刀山连载，咦呦，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 老师 说不去剪头发啊，都说年在哟哎呀，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 你老西西，你老西西，你老西西，你老西西。 小风琴，一把吉他，一个鼓，一个贝斯，这是五条人道山进载。两位成员，主要成员阿茂跟任科都是来自广东海丰，所以他们说的是福佬话，这种音乐听起来就有很熟悉的感觉。第一次看到他们现场演出，记得是在2015年，那年我去上海的简单生活节演出，在我们的乐团演完之后，当天晚上就有五条人，记得那天是下着大雨，我们撑着雨伞跑去五条人演出的草地舞台，远远的就看到这个乐团，台下的人数原本并不多，但随着音乐人群聚集越来越多，所有人都非常融入他们那种看似幽默不在乎但却充满血性跟深意的音乐当中。海丰是一个滨海的小县城，就像他在曾经在歌词里面写的说，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海丰公园只见一个门。像这样描述场景，觉得好像有点熟悉，有点历历在目的感觉。我们再来听五条人的另外一首作品，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结婚啦！我打算拿王冠追她，因为过了那晚，她就要做孩子的爸爸。再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去澳洲啦，在昨天晚上9点，他离开心爱的女友，说一年后。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这首歌就是五条人的作品。有人形容说，五条人的音乐好像可以把各个震耳欲聋的这个街道啊、摩托车、汽车的噪音都融在一起，形成一幅落后的县城面貌，但却带有某种魔幻的美丽的气质。这些创作者用音乐、用电影、用幽默或深沉的方式描述自己生活的真相。我们来听，这是一个电影配乐，这是前年的金马奖最佳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的插曲，作曲者是花伦，这首作品的名称就叫做《大象》。 们听到这首曲子是大象，选自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的配乐，作曲者是花伦，而《大象席地而坐》的年轻导演胡波，他在电影上映前就过世了。在那年，他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而胡波导演的母亲也特别来台湾替这位过世导演出席领奖。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一次的金马奖的颁奖典礼，我在现场，我不会忘记，就是当时主席李安在台上拥抱胡波的母亲的那一幕，真的是百感交集吧。这些创作者真的充满了蓬勃的生命跟创作力，但很可惜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电影上演。接下来听到这是台湾的乐团青春大卫。杨大卫写的这首《梦中情人》，曲调听似轻松，但无奈，而悲伤里还是有希望的。 天空无限晴朗。 声音纺织机，今天是单人纺织日，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为你选的音乐。 我好想哭。妈妈，但我没问题。只是一场梦，一场甜蜜的。 一闪一闪 声音纺织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节目里面听了宋冬野还有五条人还有来自台湾的青春大卫，现在要放的是介绍，这是来自四川彝族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而且他好像拥有他的祖先的老灵魂一样，他叫做莫西子诗。然后莫西子诗呢，他的这首作品叫做《不要怕》，那是当年他离开家乡到北京发展的时候写下这首用家乡彝族语言演唱的歌，是给自己鼓励，也希望那些歌谣、那些传统，还有家乡的人，还有祭典中的祖先，都一直留在他身边。就来欣赏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自己提拉，自己是拉路。格别别拉，格起提拉，黑莫普拉布。 四川彝族的语言演唱这首《不要怕》，歌词是这么写的：风起了，雨下了，树叶黄了，春去秋来，心绪起伏，时光流转，岁月沧桑，不要怕，不要怕，无论严寒或酷暑，不要怕，不要怕，不论伤痛或苦难。来自莫西子诗。 I'm not afraid to die. 是墨西子诗，他的作品《不要怕》。总觉得好像具有原住民族血统的创作者作品里面都有一种神秘神奇的力量。墨西子诗他也的确常常使用他的家乡的乐器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元素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在他的故乡彝族的传说中，有关于世界初始的描述。在这首作品叫做《关于以火把结合天地演变史的一些词语》这首歌当中，你会听到哨声，还有鼓声，还有传统的口簧琴。歌词是这么唱的：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不生草，中间无人过，四周未形成，地面不刮风，似云不是云，散也散不去，既非黑洞洞，又非明亮亮，上下阴森森，四方昏沉沉，天地未分开，洪水未消退，一天反着变，变化极反常。 实就是宇宙生成的方式。这是来自彝族的音乐创作人莫西子诗，他描述了记忆中故乡的火把祭典，以及族人自古以来对宇宙形成的描述。这首歌叫做关于彝火把节和天地演变史的一些词语，好像真的只有音乐才能够用这么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故事说得这么完整。接着来听李志，同样是来自大陆，是江苏的音乐创作人。据说他几年前在大陆曾经被全面封杀，但是听说最近又有机会公开演出了。李志和他的乐团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那时人们心中存有爱，那时人们希望世界和平。李志也是一位很值得我们认识的音乐创作者。 飞机飞过天空，

下我在梦里见过的那个。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你为何对我冷酷，为何对我如此的严格，因为你想让我创作那个伤害你的人，能够像你曾经的那样的软弱。我没有张口问的另外的原因，是我比你想象的更加敏感。真的这么多年来你承受的是耻辱，而我积累的就是骄傲。 妈妈，这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放在心脏里真正的我理解。曾经相信过的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 不完全的解释这发生的一切。我经历了若干次的苦难后，苦难后来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在这种 太长时间的不解，它将会带来出乎意料的演变。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不是我这样的状态改变。对待那一天， 对待那一天， 对待那一天， 对待那一天， 为了获得妹妹，获得那一天，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 恐怕那一天，不是我这样的状态改变。对待那一天， 对待那一天， 对待那一天， 对待 着获得妹妹，获得那一天。是真的了解我那没见过的妹妹，或是真正的了解我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俩发生了爱情，你将会怎么样来处理的？妈妈，我对不起你，如果我的疯狂将会给你带来就这么不祝福的结果。会不会是因为什么还没有见到妹妹，就已经开始爱上她了？ 她会真的尊重你吗？ 尊重你吗？ 她会真的看得见 看得清我吗？ 如果有 你听到是崔健超越那一天。 害怕你吗？ 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我们还会真的互相爱吗？ 互相爱 吗？有你吗？你们 想要分开， 你到底让我 跟谁走呢？妈妈妹妹获得的那一天，那么将是一个机会超越那个传统的家庭观念。这么多年来你看我为了做出感觉，你们立在堂堂的家长的尊严。我一直想到甚至暴力把这问题解决，感谢你这很重要，给我机会表现， 机会表现， 开始还原你的把握控制的能力，因为我这么努力你居然看不见。 妈，我的心中有你，甚至已经没有发现，甚至表现在高兴后面， 高兴后 面为了争取而拖延，是因为你的存在和努力的改变， 努力改变。 如果爱情的作用，我会感到轻松，甚至放掉所有的危险 和理想。 如果恨情的作用真的让人的气氛 变，并且默默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 度过那一天， 度过那一天， 度过那一天， 我的伤感在我度过那一天。 Humble as a whole by bow to thee.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冰岛歌手艾米莉亚娜演唱的 Nightfall Pale Blue。 再继续来听同样是来自北欧的歌手安内布伦演唱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当雨落在你的脸颊，当世界将你抛下，我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感受到我的爱。当夜幕低垂，星光点点，没人替你拂去眼泪，我可以搂着你百万年，让你感受我的爱。 When evening shatters and the stars 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ould never do you wrong I've known it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ack and blue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Oh,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he storms are raging on the rolling sea And on the highway of regret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wild and free You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e yet I could make you happ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Nothing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Make you feel my love 让你感受到我的爱，这是翻唱自1997年 Bob Dylan 的作品。今天用声音纺织机，用音乐给你加油，来听 Coldplay 这首 Viva La Vida 人生万岁。 was to let me in. Shattered windows and the sound of drums.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ies wait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r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king? I hear Viva la vida， 人生万岁，这是 Coldplay。 它是根据于法王路易十六的其实是个悲剧的故事启发而写的。Coldplay 他们最近我看到他们网络的现场演出，主唱 Chris Martin 真的年轻时候唱 Yellow 的时候是很青春的气息，但是现在透过音乐跟微笑真的鼓励了很多人的心。就是在这个音乐的现场他们发了一个单曲，这首歌叫 Champion of the World。 灰心的时候有人始终相信你，要相信自己，不论结果如何，只要尽全力努力过，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这首歌送给你，世界冠军之歌。 I tried my best to get it rightAnd died in every June. This mountainside is suicide. This dream will never work. Still this sign upon my headstone write, a champion of the world.To stay alive, fly like a firework. I tried my best to take in flight, but my rocket ship reversed. No referee, don't stop the fight. Everyone can see I'm hurt, but I'll stand before conquistadors that doors till I'm champion of the world.Yeah. 在这现场里 Chris Martin 他弹奏键盘，然后再带一个吉他手，然后旁边有一个算是合唱队吧，很棒的一首歌 Champion of the World， 用来鼓励大家。之前有朋友来放了算是王菲翻唱梦中人，我们就来听一看这首歌的原曲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这首歌是 Dreams， 不要放弃，加油加油，保持梦想。这鼓打得超棒的，这是小红莓合唱团 Dreams 梦想。然后这首歌呢，之前于海有来放过，是翻唱，我们听到原版。 今天最后一段音乐都很励志吧。听完了 Dreams 之后，面对可恶的前情人，如果他会来找你的话，不要理他，因为你会好好的活着。来听 I'll Survive， 我会好好活着。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aw your back, thrown on the f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go on now, go. Walk Survive， 我们听到是原唱格雅盖诺在1981年的录音，要好好活着。在今天最后一段音乐，还有点励志的感觉。不过今天，单人纺织机呢，希望给你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希望你也喜欢喽。时间是下午4:50，声音纺织机。今天节目为各位进行到这边，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Thank you.